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4章，阿英好好奇咁讲：咦，究竟入边系包住啲咩宝贝噶？豆腐啊，扁咗扁嘴讲：诶，咁鬼细，仲能够有啲咩宝贝啊？装神弄鬼，我啊最主要想睇下佢究竟玩咗乜鬼嘢啫。讲完，佢啊继续向下拆，一层剥开，里边仲系塑料，咁样连续剥咗四层嘅塑料，里边啲嘢终于露咗出嚟啦。确实系讲，里边啲嘢一露出嚟即刻消失咗。喺嗰啲塑料包住嘅中间，系一啲咖啡色嘅粉末，好少嘅啫。一打开，即刻就俾啲海风啊吹到散晒。我哋其他人都冇咩感觉，只有阿英同埋阿鲤鱼就觉得好难受咁眯埋咗双眼。由于阿英同阿鲤鱼系船员，原计划咧系唔会入斗嘅，所以佢哋亦都冇准备到啲咩防毒面具。阿英两个人只系戴咗个手套，口鼻啊咩咁都系用啲布料啊包咗起身，但系个面呢仲有啲皮肤系裸露喺外边，俾嗰啲粉末咁一吹，即时啊迷住咗双眼，两个人啊即刻眼泪汪汪咁。阿英啊大叫：哎呀，系啲乜嘢嚟噶？会唔会有毒噶？我啊讲唔好讲啦，先将个头伸入啲海水入边，然之后咧就将只眼打开，用啲海水嚟洗一洗啊。海水嘅成分系好特殊嘅，可以杀好多嘅细菌。我唔知道嗰啲粉末系乜嘢，咁既然系包到咁密实，可能亦都唔会系啲咩好嘢嚟嘅。大家都冇谂到会咁嘅，一时之间都好紧张咁望住阿英同阿鲤鱼。过咗一阵，两个人就将个头伸翻出嚟，嘻嘻嘘嘘咁喘住气。林教授问：有冇啲乜嘢唔妥啊？两个人只系啲眼睛就有啲充血，大概可能由于啲粉末同埋嗰啲海水嘅刺激啊，其余冇咩特别感觉啊。佢哋都拧咗下头，似乎嗰啲粉末啊冇咩大碍。豆腐而家即刻除低自己嘅防毒面具啊，递俾阿英讲：嗱，阿妹，你啊戴住啊，我哋啲咁嘅大男人，就算呢地方真系有啲咩病毒啊，我嘅抵抗力都好啲啊。阿英啊呆呀呆，佢个面上边即时就流露出一丝嘅感动，将个面具推翻翻去讲：哎呀，唔使啦，你自己快啲带翻啦。我哋啊经常喺海上边走嘅，应该都唔会有咩事嘅。豆腐仲想讲啲咩？我就讲：咁既然阿英咁讲，你就带翻上啦，唔好喺度咪咪摸摸。人呢都系有私心嘅，呢啲地方按照鲤鱼所讲就好邪嘅。万一真係有啲咩病毒咁，豆腐将个面具养咗出去，咁咪自己中招。古人讲：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虽然呢个諗法係好嘅，但係真正能做到嘅人真係少得可怜。豆腐係我出生入死相伴咗十几年嘅好兄弟。阿英虽然都係个好姑娘，但係喺两个人之间，你就轻重，我有自己嘅打算。豆腐呢个人真係几单纯嘅，佢乜都唔讲，又将个防毒面具推返转头，要求阿英戴上。阿英感动到两只眼都晕晒停，喺度讲：豆豆大哥，你对我真係好啊。终于佢接上个面具戴咗上去，鲤鱼一边感慨咁讲：唉，女人就係好，点解冇人送我面具？佢呢句话一半真一半开玩笑，我就冇出声，伸手亦都将面上嘅防毒面具除落嚟。鲤鱼先係一大惊，然之后就好高兴咁讲：唉，陈兄弟，你真係大仁大义啊，我鲤鱼佩服啊。跟住就伸手准备接面具咯。我睇到佢一眼，我就将个面具向阿豆腐嘅面上一揿，我讲：戴返上啦。豆腐一面感动咁讲：老陈真係好兄弟， 我真係好唔想收落呢个面具。不过我喺三岁嘅时候做体检，医生话我免疫力低，好容易病，所以呢为咗以后唔再俾你添麻烦，我就真係却之不恭先戴上啦。我即时伸咗佢一脚，你这样嘅衰仔执咗便宜仲喺度卖乖，三岁嘅事你都仲记得起，你唔喺度擘大只眼发开口梦吓嘛。而家喺呢个成个队伍入边，就剩得我同阿李宇啊冇戴面具。由于呢一片系失树船只而形成嘅落脚点，海上行船嘅人私底下就叫佢叫做船撞墙。而家系黑夜，叫起呢个名上嚟，真系令人哋觉得背脊发凉。豆腐话不如接个钟咧，就叫做船长啦。咁我哋只系预咗喺度瞓一晚黑，就唔想多生事端，所以就打探下周围，肯定唔会再有啲咩幽灵哨之类嘅嘢，咁先聚集埋一个地方准备瞓觉。点知道我哋连瞓觉嘅姿势都未摆好，就听见海里边又传嚟咗鲸鱼嘅声音。大家呢两日对鲸鱼嘅声音就好敏感嘅，大约系由于小虾嘅缘故咧，所以一听到呢个声，大家都纷纷坐起身，几只手电筒同时打开，向住个海面照过去。呢一照啊不得了，显然系座头鲸小虾，佢唔会瞓觉。大半夜咁喺度叫咩呢？再仔细一睇，喺呢个座头鲸嘅前边，仲有一个更加大嘅嘢。嗰个嘢嘅表皮啊，比阿小黑啊更加黑。小黑嘅皮肤啊稍微淡一啲，不过呢一只嘢嘅皮肤就黑到好似墨咁，个头啊圆又好大只，显然系虎鲸，别称又叫做虎头鲸。虎头鲸系群居嘅生物。主要呢是中小型的鲸鱼或者以鲨鱼为食的。个大嘴入边布满晒獠牙，是名副其实的海中之王。而座头鲸就是佢鍾意食的食物。呢一隻嘢外表是虎头虎脑，黑到好似墨咁。单单从人类的审美角度来讲呢，佢就的确比座头鲸小黑更加靓。不过人是感情的动物，再靓都冇用。在而家大家先知道小黑可能根本上就唔系去瞓觉。据说呢，鲸鱼能够利用声波，可以通过声波嘅感应到天敌同埋食物。小黑之前可能真系察觉到前边有虎头鲸嘅靠近，所以先会掉低我哋消失咗。只见而家围攻紧小黑嘅，显然系三只虎头鲸。呢个系属于比较细嘅虎头鲸团体，大家早就已经将座头鲸作为咗自己嘅朋友。呢一阵间见到佢有难，亦都纷纷攞出武器，几下人四个直接就揞出冲锋枪，正喺度准备施救嘅时候，林教授突然间一皱眉头讲：，再等一下。如果佢自己能够逃出去嘅，我哋就唔可以伤害呢啲咁嘅虎头鲸㗎喎。我睇咗一睇海中嘅形势，嗰三条虎头鲸显然係老搭档，形成咗一个三角形咁围住小黑，唔近唔远咁游走住，好似随时都会发起进攻。林教授头先嗰句话即係激亲豆腐，佢又讲：哎呀教授，依家咁嘅情况，你仲想諗住咩保护濒临动物咩？我哋嘅小伙伴呢就快俾佢当成咗宵夜点心㗎啦。顾文敏轻声咁讲：小豆你唔好急，教授既然咁讲，肯定係有佢嘅用意㗎。佢一边讲一边将块面拧过去对住阿林教授，显然係喺度询问緊林教授嘅用意。不过就听到林教授讲：自然界嘅生存法则就係弱肉强食，嗰三条虎鲸只係喺度正常捕猎，寻找佢哋自己生存落去嘅食物，我哋亦都冇理由干涉嘅。人类唔能够凭主观嘅意识去干扰佢哋嘅世界。 豆腐唔理解呀，佢就讲咩主观思想意识呀，我只係知道佢同咗我哋两日，帮咗我哋好多， USO 烧咗嘅时候呀，如果冇佢哋咩我哋而家都唔知道会唔会喺边度浸死咗。林教授就拧一拧头讲，如果你鍾意食鸡肉嘅，咁小陈又鍾意鸡嘅，咁系咪为咗隻鸡而杀咗你呀？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冤枉咩？我就明白林教授的意思嘅，但是听他这样的比喻好像觉得有点不多妥，为什么说我喜欢鸡？豆腐现在回过神来，一时之间找不出辩驳的理由，听到林教授又说，手心是肉，手背都是肉，为了救的座头鲸杀他们三只，咁系咪我哋嘅主观思想出咗问题呢？当然小黑呢系我哋嘅伙伴，救啊梗系要救啦。不过我希望就唔好急于干涉，再睇多阵先啦。如果佢真系唔能够自己脱困嘅话，咁我都无话可说啦。大家而家面面相觑，虽然睇唔到彼此嘅表情，但係諗心情一定都唔会好得去边嘅。毕竟人哋係教授级嘅人物，睇待事情嘅态度呢就直透本质，我哋亦都无从反驳。虽然喺心里面对于佢嘅固执有啲不满，但係都不得不佩服佢呢一种嘅境界。我摸咗摸个鼻讲，咁我哋再睇多阵先啦。大家又是将个目光转向咗海面。虎头鲸天生系座头鲸嘅死对头，佢虽然体型差唔多，但系虎鲸凭借住群体攻击同埋锋利嘅牙齿，等到鲨鱼啊同埋座头鲸都难以招架，小黑点可以自己脱险啊？对抗系唔可能㗎啦，座头鲸小黑唯一嘅办法就只有走嘅啫。而家见到虎头鲸一边喺度叫住，庞大嘅身体喺个水里面慢慢咁移动。咁而嗰三隻虎头鲸呢亦都冇急于扑上去喎，好似喺度等緊啲咩咁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小黑嘅身体突然间向下一沉，一阵间就消失咗喺海面上边。几乎同时，三隻虎头鲸亦都突然间向下一沉。只听见喺水下边鲸鱼嘅叫声悠长，我哋只能够睇见几条巨大嘅黑影，好似追好似赶咁越嚟越远，直到就睇唔见踪影。过咗阵间之后，佢哋嘅身影又突然间出现，似乎系座头鲸小黑嘅逃亡失败，佢再一次浮出水面，声音同埋当时陷入食人灶嘅时候个频率就有啲相似。顾文敏系忧心咁讲，哎呀，佢好似喺度求救喎，我哋系咪应该有啲行动咁啊？话音刚落，喺三条之中其中有一条虎头鲸突然之间猛跃而起，向住小黑嘅扑过去。呢一个跃起扑食嘅姿势呢系虎头鲸独特嘅技能，咁样就真系得益于佢大小适中嘅身体同埋强有力嘅肌肉。呢一扑，小黑察觉到有啲唔妥，即刻就向下一潜。唔好睇鲸鱼嘅身体巨大，事实上喺水里面照样灵活啦。下潜起嚟又迅速咁向右边一个移动，即时就偏离咗虎头鲸嘅牙口。大家喺呢个时候即时吊住嘅嗰一啖气就松咗落嚟。点知道都未松完，下一个变故又是令我哋更加目瞪口呆。嗰一击落空嘅虎头鲸入水之后，竟然用自己嘅大头向住座头鲸中间嘅部位猛然一顶，座头鲸即刻就被推出咗一段嘅距离，推出个方位上边，啱啱就系两只已经等住嘅虎头鲸喺嗰度。呢个系一场蓄意嘅暴杀，我谂佢哋呢一个方法已经唔系虎头鲸第一次用噶啦。有时呢啲人类睇唔起嘅动物智慧啊，真係令人惊叹。我哋就係凭主观思想判断到动物嘅愚蠢，或者呢啲动物亦都喺度諗， 你哋咁愚蠢嘅人类，点解要一步步咁毁灭自己嘅家园呢？当然，而家唔系讨论人同埋自然嘅时候。眼见小黑受难，众人再都忍唔住啦，机械人四个即刻开枪。不过可能都系记住林教授之前讲嘅话，冇直接射击嗰啲虎头鲸，而系将子弹就打喺虎头鲸嘅身边，喺度惊吓下。呢、这个方法果然系吸引咗虎头鲸嘅注意力，佢哋大概系未听过枪声，即刻就机警咁闪开，重新恢复咗三角形嘅包围圈。喺呢一个章节结束之前，呢一场关于虎鲸捕杀座头鲸嘅现场报道，我而家宣布座头鲸小黑暂时冇生命危险。